下这张如何处置？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定了他娘的生死梦，看谁人知晓。家盼爷如何？ 这个盼爷，您在这阴曹地府十殿之中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这个公正无私， 啊， 执法如山，要不然阎君上天朝拜见，放心大胆把那堂堂四国宝殿交给太爷，你这张官来你说对不对呀？ 各位官 人在。 今有一女鬼名叫刘金蝉，她在阳间作恶多端，命你将她压在阴山背影后，奈何瞧不得下受尽苦，幸永不见天日。 盼爷，您要不放心把他留在您身边不就省心了吗？ 啊，此事若能办好，盼爷定要提拔玉恩你。 多谢盼爷。 若是走漏半点消息， 不敢。 有刘国阳 在， 有刘我鬼，盼爷定要将你插上个刀山。大日有我过，依我仔细了啊， 是 你要预言赞。

臣大胆，激动朕民金银库。 大宋朝包拯求见阎君呐！ 哦，包拯，想那包拯乃是大宋亲临刚正之臣。他今到此，定有要事。大盘 在， 吩咐古月相迎。 遵旨的鬼祖们。 莫不是燕军上天朝拜之时，驾下有暗鬼身世？ 大人，此也差矣。朕见地方孙叔道，秉公执法一天条，三落连火来，暗鬼闹凶魂不完，藏阴藏。 休息闹，今朝不见是嬉笑，既然泪下三落刀，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 禀大人，不打三日惊， 一不知应命，只有两不时辰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王朝安安。 嗨嗨， 拿到望乡台。 啊！ 堂堂正正的牛。 河桥旁等着包大人，因他和柳金蝉相见，再把狗判官寻思枉法之事，我掀他个底儿朝天。对，我就这个主意正是。包大人为官清正，我有了鬼也亮心。 明。 亲自查看。 怜，可怜他本无朋有悲真惨，可怜他朝夫马险险遭难，可怜他飞上山像云草 小生遭到 王虎子王子文色胆包天却条件高度受死的悲惨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为回避巫山心灵 事到如今你还口称冤枉，你死该生死簿我有了， 你是千的年 何解 住。俺大判官，你执掌民不知法犯法，众归宗，将他插上刀山，打下右弓，犯罪千回，永世不得超生。 金长安一桩。陈氏的权贵心操王命四方乱杀，四方乱杀只怕徇私藏不

切记，心上靠勇敢，还要靠志高强。送情报装作牵挂，为什么忽然间增少家当情况？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早夜盼，晚夜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队伍来到面前。山是 祖仇，何缘乡亲们且是怒将威虎山，只说是苦岁月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李秉淑扮演江水英。 心头。